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要为您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的多尼采蒂的喜歌剧《军中女郎》。这部歌剧呢，将于3月14号到18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今晚特别请来了在剧中两位主角的扮演者，扮演女主角玛丽的郭程程，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郭程程，非常高兴来到北京音乐广播， 欢迎你。另外一位呢，是在剧中扮演苏尔皮斯的刘松虎。 大家好，我是刘松虎， 非常浑厚的男中音， 是 国家大剧院的第一位驻院男中音歌唱家。 是的，12年过来， 12年开始是第一位来到国家大剧院。那我看了两位的在百度上搜了你们的这种那个成长经历和档案啊，郭程程是现在是中央歌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 对， 嗯，是在法国学习的，毕业于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 对，我10年从23岁从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毕业，是拿到了双硕士，然后回国。 双硕士是什么呢？歌剧表演。 歌剧表演和那个其实是歌剧表演的硕士，然后我又拿了一个艺术家的，就是往后再读了一年，然后读了2年，读的是艺术家文凭。但是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就扯得有点远了。反正最后就认证的就是两个硕士， 两个双硕士， 然后但是都是对，但是都是歌剧表演， 歌剧表演， 歌剧对， 嗯，而且还获得过意大利贝里尼国际声乐比赛的中国赛区的第一名。 对，那更小了，那是在上学的时候， 是在2007年。 对，我毕业了以后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就然后后来从10年进入中央歌剧院歌剧团，一直到现在，已经是职业生涯第8年，已经工作了7年。对， 不过看上去还非常的年轻啊，像小女孩一样的。那刘松虎呢也很厉害啊，在德国新声音国际声乐比赛总决赛的3等奖。 是的，现在在这个比赛上来说，只有我还有夏侯金旭，就是说我们拿过这个3等奖，再没有超越这个3等奖的。这个比赛非常难拿。 还有一个奖项更厉害，是法国的国际声乐比赛的1等奖， 托鲁斯 声乐比赛。 嗯， 那个比赛呢，按理说一开始的话，我没有想去比去，我觉得我拿了一个就新声音已经很好了。后来回国以后，很多朋友跟我说你没有1等奖啊。我说我有国外有很多演出经历啊。他说这个不行，中国就是1等奖。我说去吧，我说去托鲁斯拿个1等奖。 结果去了就拿到了， 拿个1等奖。 在德国呢，国际艺术歌曲的声乐比赛当中也拿了个1等奖，是不是？ 对，这个是纯艺术歌曲比赛。这个是可以再说，这么现在为止，中国人纯艺术歌曲比赛还没有拿过奖的，我拿过1等奖。对， 好，真了不起。 对，这个很难唱，因为艺术歌曲和歌剧是不一样的。 对，完全不一样， 非常难的。 对， 真了不起。现在我们也经常看到我们国家的很多歌唱家在国际的声乐大赛当中是拿到1等奖，拿到大奖，这也说明我们国家的声乐教育水平是的确是提高了。 对对对对。 嗯，而且很多歌唱家也是有出国学习交流的机会，更多了。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现在就是属于经济啊在发展。大家手头里都有钱了，有钱了以后都想培养孩子学更好的东西，所以说很多孩子都现在都往外出国，都学新的东西，尤其我们这个古典音乐属于舶来品， 对， 都需要我们出去学，学回来以后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融化消化的变成自己的东西， 那以前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它是舶来品，很多人都觉得欧洲人他们的身体条件好像更适合唱美声，而中国人的这种身体的腔体，他唱这种美声就天生的有这种， 可能会有那么一部分这个问题，主要是他在他体能上，因为我们亚洲人的体能可能达不到这个欧洲人的体能，这个气息这个肺活量这么大，但是在音量上我们不差于他，音色尤其音色， 尤其是音色， 我们要比他们还要好听， 是吗？ 中国人不缺好嗓子， 对， 中国我们现在真的是不缺好嗓子，因为咱们人口基数也大。 我们中国不缺女高音，不缺男高音， 对， 缺男中音， 缺男中音和男低音， 男 低音区的缺。 所以您选了男中音， 他本身就是男中音， 本身就 不用选， 想唱高音唱不上去， 对，爹妈给的， 就天生的， 对，爹妈给的，这个就是你生下来你的嗓，你的声带，就我们说的专业点，你的声带和你的这个体型，包括你所有的这个身体构造，你是什么样的，你就是什么样了，你就是只能按照你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老天赏了你这碗饭你就是这样了。比如说松虎哥他是非常优秀的男中音，但是我呢是属于抒情花腔女高音，对，就是说这个呢不是说咱们想唱什么就什么，就是说必须得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构造和你声带的这种所谓的 这个容易唱坏的，就是比如说我是男中音或者他是花腔女高音，说让他唱一些戏剧的女高音或者是戏剧花腔女高音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损坏， 对， 就累坏了， 就会坏的，就是说 不合适， 几年他就没声了，声音就没有了，哎呀，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对我们来说在是声音上的非常一个危险的一个职业。这个 有很多歌唱家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唱的是男高音，逐渐年老，体力逐渐，对， 可以变低， 他会选择男中音， 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说，所以他的技巧和他这经验的增长，他的技巧更完善了，他可能会变从低变高， 对，或者稍微， 这很少很少见， 就是他的音域会更加的拓宽， 对，很少见，对， 哇，那我们今晚呢来说说这部歌剧，这部歌剧的名字叫《军中女郎》，可能我想很多朋友对这部歌剧都不是特别的熟悉，希望二位今晚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部歌剧它到底好在哪儿，它最出名的地方是哪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欣赏。那其实我对这部歌剧知道的也并不多，只是听过其中的一首男高音的咏叹调， 是的， 多么快乐的一天， 对， 非常著名的阿梅萨米， 对， 因为他太难唱了， 对，九个 high C， 所以呢在很多音乐会当中呢也经常被拿来演唱，单独演唱， 是的， 我们不妨先感受一下，先来听听这段多么快乐的一天。 Amici miei, che allegro giorno le vostre insegne seguirò.Amici miei, che allegro giorno le vostre insegne seguirò. Sol per amore a voi ritorno e un grande eroe diventerò. Sì, diventerò le vostre insegne seguirò, le vostre insegne seguirò.Assì colai un mio sospiro ebbe pietà del mio martirio per questa speme dediata ogni or altera i sensi ed il mio cor Amici miei che allegro giorno le vostre insegne seguiròAmici miei, che allegro giorno, le vostre insegne seguirò, le vostre insegne seguirò. vostre insegne seguirò, le vostre insegne seguirò. Ma cosa diavolo sei un impazzito? Amo ed in voi soli confida il cuore. Ilaria, forse sei tu il marito. Voi mi valgo, a voi mi volgo, suo genitor. A voi mi volgo, suo genitor. A voi, a voi, a voi, che un matrimonio non si può stringere senza il paterno util favor. Mi dico, se sta di dico, la figlia nostra non perderà, no. E si conviene, miglior partito, che a noi suo padre non mancherà. Risaluta! Risolutissimo! Ma prende un reggimento, lo sposo sceglierà! Lo sposo sceglierà! Per fare un tal contratto, soldato mi son fatto, soldato mi son fatto, e sposa mia sarà! Provala! Voi suo padre, voi suo padre, ne l'ascoltate, sentite la. Amo e riamato sono! La vita non c'è. E la mamma vi do mia fe. C'era e voglio. Il caso è pensato. Ma se mi riamato sposa la donna. Umani siamo, e in sposa Maria ti promettiamo. In sposa Maria ti promettiamo, ti promettiamo. Qual destin, qual favor, la sua mano ed il suo cor. 这是剧中托尼奥的唱段，多么快乐的一天。不过我们听他的声音不是特别的稳定，马上就要到嗨机的段落了。两个嗨机。 El mio penanzo marito, marito, e militar, militar, militar, militar, militar. 两分钟内连续唱满九个高音 C。 非常难的， 非常难。 对， 对于男高音歌唱家来说，其实唱孩子也很难，是吧？ 是的。 嗯， 再有一个，这个要听现场。 对， 要听现场，看现场。 嗯， 这个才有 为什么 感受这个嗨戏的一个震撼。 嗯， 对，而且我们这歌剧不光是唱，我们还有我们歌剧其实是融合了美声唱法和这种舞台的戏剧表演。 嗯， 对 对，所以你还要咱们还要有表演能力。 对， 嗯， 观看一边看这个表演，还有舞台的设置、舞台的背景、 灯光舞美都是融在一起的。 嗯，就更有感染力了， 跟乐队的配合。 嗯， 刚才唱的这个 意大利语， 是个唱的是意大利语。 那这次我们大剧院的版本呢？ 它这个是老版本，就是不知道是哪个歌唱家唱的，是一个老版本、 是应该是国外的版本。 应该是意大利人，就是意大利版本的。按理说的话，就是《军中女郎》话都是用，现在都是用法文唱的。 对 哦，这次大剧院版本是法语的版本。 法语、对， 那 还是法语对白。 法语对白， 法语对白， 在剧中有很多 台词是、不是说唱的，就是说的台词是法语的。我们都得练法语。 嗯， 那郭程程应该没问题，在法国的学校毕业。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跟咱们说中文一样，不是说咱们会说中文，咱们就能在台上就是演这个中文的这个台词，它是两回事儿。 嗯， 就说必须有 舞台语言。 对，舞台语言它是有、它是必须舞台语言，也是像唱歌一样 双倍的咬字， 你得咬字、 因为就是我们要离观众起码是穿过一个乐池。 对， 所以说这个字要清楚，是全是有 才能够传得出去， 对，全都传得出去。 我们离观众是几米啊？有十米吗？ 有小十米吧。 小十米， 如果离最后一排的观众那就更远了， 那就是二十米了， 对 对吧？ 嗯。 那刘松虎呢？你觉得这个法语的对白，而且大段的这种对白，对你来说是很有挑战吗？ 我基本上这个年没怎么过， 就在背法语台词， 天天就拿着个念经一样背台词。天天背，然后呢还得背对方的台词。 对， 为什么？ 因为他说完了以后，我不知道的话，大瞪小眼的，我就看着他，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接不下去了。 啊、哦，其实你可能并不懂他那个意思。 对对对， 你只知道他那发音。 对，我起码的我得把他最后几个词的发音记住。 然后他最后一个尾音出来，你赶快要接上。 马上接上。 胡歌还是懂的，我就看他做了很多功课，而且他最后跟我们的搭戏的过程中，他的法语重音什么的我都是能听懂的。这个、这个我还是要说一下。 谢谢 非常的真的，因为我知道虎哥是本身不会说法语的，但是后来我在跟他的排练过程中、我第一天我就觉得哎非常好， 还挺地道。 对，起码是说他绝对是可以，就是说让懂法语的人能听得懂。 因为我这个是去了意大利留学的时候，我第一年全学的是法语作品。 哦， 所以说我就感觉，哎，我到了意大利，感觉好像去了法国一样。 嗯， 因为我的老师是法国人。 哦， 所以说学了一年的法语的作品的艺术歌曲呀、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对法语还是比较敏感的。对， 你应该是对语言都比较敏感。 啊、英语不差一些， 英语算了吧， 德语应该也不错。 德语没问题， 非常好， 德语没问题，意大利语、德语、俄语都没问题。 对，他们是俄语。 那么这次呢，在排练的安排上，也是。很紧张吗？ 非常紧张。我们这次排练的话，按理说，像这种歌剧的话，最少得在，五个星期。 对， 排练 主要是这回卡在这过年的 看点上。这次的话就是卡在这个过年的，还有我们那个剧院的档期，所以说把那个排练的时间只安排了15天。 嗯，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压力很大。 3月14号，还有10天的时间哦。 这是我目前我演唱了20部歌剧到现在。我觉得是我排练周期最短的一次， 最短的一次， 最短的一次， 也是考验我们的一次。 对，而且非常难，因为这个戏虽然咱们这个戏是喜歌剧，但是我们这个戏对于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其实虎哥这个男中音的唱段这个段落还是要比男高音多一些的， 多一些， 对， 碎，特别碎。 就是真正的男主角应该是苏尔皮斯呢。还是托尼奥呢？ 那还是托尼奥， 还是托尼奥， 对 对 对， 他那个唱段全集中在一起了， 对， 对，两大段就集中在一起，对， 那么这一次的歌剧，就是跟你以前演的那些其他的歌剧相比，是不是它有什么难点，或者是说它的挑战在哪？ 难点就在于法语， 还是语言的问题。 语言的主要是语言，是这次我们的台词特别多。 嗯， 它不像我们上一次我们演排的那个卡门， 嗯， 卡门的台词有很多，但是被导演基本都删的就几句了。 嗯， 这次呢，我们就是说也删了，往下删一些一些， 嗯， 但是说的很多， 嗯， 说的很多台词，嗯，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唱是没问题的，但是一说起来， 嗯， 就怕音量有时候不够啊。 哦， 因为这个话剧的有，现在我们话剧都是用麦克风啊什么的， 嗯嗯， 但是我们都是不用的， 嗯， 所以说就凭丹田一口气来， 嗯， 来说出来是难度很大的， 对， 嗯， 还得要说准， 嗯， 说准也是很难的。 就是在舞台上的说话跟平时的说话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啊，不一样， 嗯， 不一样，不一样， 区别就在于气息量要大， 气息量大，音量要大， 嗯， 然后还得准，不能喊，还不能喊， 嗯， 对， 嗯。这部歌剧呢，其实里面有很多唱段都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合唱的段落。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其中的一段著名的合唱吧，向法国致敬。这段唱段就是剧中你演的这个角色玛丽的唱段。 对， 嗯， 是的。 玛丽是一个怎样的女孩？我们说到这儿，给大家先普及一下军中女郎的故事吧。 好，玛丽呢，其实是一个俗称的中国人，咱们可以把她说成一个假小子。非常可爱。对于我来说，如果是结合我的特点呢，玛丽呢就是一个 这种天真，他其实是一个贵族，但是呢在战争中被遗失了，遗失了以后呢就被这个军队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养父，就是被薛丕斯对虎哥养的这个养父，虎哥这个养父给收养了，收到军队里了。所以对他来说呢，军队所有的这些军人都是他的父亲，但是当然虎哥是就是演的这个角色是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养父。然后呢他其实在军营中是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的长大的，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她很天真很勇敢，虽然没有父爱没有母爱，但是其实她，我认为她是没有这个缺失的，因为她就是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快乐的一个女孩，然后对于自己的感情他也勇敢的去追求。那么有一天呢，他就是在这个出去比如说爬山呢或者什么的过程中呢，他可就摔倒了，摔倒了以后呢，是这个男高音，就是男高音演的这个托尼奥就救了他， 托尼奥救了他， 对，托尼奥救了他，然后他们两个就 一见钟情 就爱上了。但是呢这个托尼奥呢是等于说是法国这个军队的这个敌人的那边的那边的人，就是相当于是两个就是 对立面 、哎，然后呢这个托尼就为了他呢就跑到这个法国这个军营来找他，然后中间就是遇到了很多的挫折，比如说他的养父不同意啊，然后最后呢这个玛丽的这个妈妈，他的妈妈亲妈就来这个军营中找这个孩子了，但是呢玛丽这个亲妈呢骗了大家，就说他其实他的阿姨 是他的姨妈， 是他的姨妈，但是到了最后呢，他这个姨就是他这个妈妈就逼着玛丽呢，去嫁给贵族，去嫁给其他的贵族。结果托尼奥他们就不同意，就把这个事实说出来说，其实你不是他的姨妈，你是他的母亲。然后中间就有这么，就是中间还有一些故事啊，但是我们要给观众留一个悬念，是怎么样说出来的？哎，怎么样这个故事最后这个被，就是这真相被说出来了，最后反正结局就是一个快乐的结局，玛丽跟托尼奥幸福的在一起了， 有钱人终成眷属， 有钱人 对, 对，然后其实成就了两对儿哈，首先呢是玛丽跟托尼奥这一对儿，第二对儿呢是这个他的养父跟他亲妈， 哇， 对对， 还有这样的段落， 对， 其实这部歌剧它跟就是多尼采蒂写的《爱之甘醇》很相像，它的人物啊，这个刻画的人物都很相像的，它是多尼采蒂唯一一部写用法语写的歌剧， 对， 喜歌剧充满了喜感， 对， 很诙谐的故事， 很诙谐的， 是， 很有意思， 对，而虽然是一个喜歌剧，但是对于我们演唱者来说，不亚于任何一部正歌剧，他的演唱，他 喜歌剧要比正歌剧要难，在表演上要难， 他的这种情绪的张力会更大 更 夸张， 这个就是说要演喜剧要演得恰到好处，演过了不好看，演不过不到也没那个喜感了， 对 对，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两位主角男女主角玛丽和托尼奥的一段二重唱，这也是在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精彩的段落，叫我心怀恳切的热望，就是两个人 二重唱 初次见面一见钟情的时候， 不是，是托尼奥来军营找他了，然后来告诉他，我玛丽就非常的，其实是有点担心他，有点生气，说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来找我？托尼奥就说，我来找你就是为了告诉你我爱你。 对， 然后说完了这个，他们两个互诉衷肠。 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吧。我是云云，稍后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多尼采蒂的喜歌剧《军中女郎》的精彩。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 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为明显，早晚偏冷，请注意保暖。白天较为温暖，适合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2018年第33届美国电影独立精神奖在美国加州圣莫尼卡颁出。颁奖典礼红毯可谓是明星云集，提莫西·查拉梅一身白衣呆萌抢镜，马格特·罗比身穿豹纹裙造型亮眼，约瑟夫·高登·莱维特、罗伯特·帕丁森等纷纷亮相红毯。今年美国电影独立精神奖的最大赢家无疑是惊悚片《绝出逃命镇》，该片斩获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2项大奖，三块广告牌同样拿到2项大奖。凭借该片拿奖拿到手软的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再次在独立精神奖上拿到最佳女主角奖，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项似乎已十拿九稳。山姆·洛克威尔则凭借该片拿下最佳男配角奖，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拿下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2项大奖，提莫西·查拉梅封获最佳男演员奖。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为您介绍的是3月14号到18号国家大剧院将上映的全新制作的多尼采蒂的喜歌剧《军中女郎》。特别请来的是在剧中扮演女主角玛丽的郭程程和扮演苏尔皮斯的刘松虎，欢迎二位。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故事的情节，女主角玛丽呢是在军队当中长大的一个女孩，讲的是她的故事。 对， 这是一个假小子。 是， 性格很这种奔放。 不能说是奔放， 嗯， 应该是外向， 很外向， 天真无邪， 那么你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绎她呢？ 首先其实就是说，第一呢，我是考虑这个人物，第二呢，我就要考虑我自己声音的特点，比如说我的声音，我属于抒情花腔，所以所谓的号不是很大，属于号偏小的，但是呢，我声音是比较亮，所以呢，在音乐的处理上，我不会让它变得像威尔第的音乐或者是普契尼的歌剧一样，有那么多的那种，拐弯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很非常老成的东西，我是不会在音乐的处理上去加的。我要 利用好我声音的这个特点。第二就是说，其实咱们歌剧演员就是在演唱歌剧的这个过程中，其实音色不是一样的，他从头到尾就像他的戏剧一样，你要根据他戏剧的这个变化，你的声音的音色在自己的基础上是有变化的 哦，还可以调整， 一定是要调整的。 嗯 嗯，对于职业的歌剧演员都是这样，就是说你悲伤的时候你是什么音色，你非常高兴的时候你又是另外，当然这不会脱离我们的本音色，但是它是有区别的。 嗯， 但这跟音乐是跟别人的这种跟对手演员的配合，这都是就是融在一起的。 那能给我们在这儿小小的展示一下吗？假如说你唱到哪个段落的时候是这样的音色，而另外一个段落呢，你则用另外的一种音色，让我们听到它的神奇的不同。 好，这样我就先呢唱一段这个玛丽知道她要被她的妈妈，就是所谓的她的阿姨带走了，然后她要离开这个军队了，她当时就是非常的不舍，因为她所有的童年都是在这度过的，那那个时候她音色当然就是比较的忧伤了，然后她还是这么唱，她就是Il faut partir, mais mon compagnon d'arme, désormais loin de vous, ma fille. 就是他是很舍不得的，很舍不得他的爸爸。然后到了最后呢，这个大结局，这个非常开心的，跟 Tony 快幸福的在一起了。那么他，哦，这段就是我呢已经在这个他妈妈的城堡里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所有的军队的军人来找他了，他非常开心。他唱的那一段就是非常的，就是所谓的吧，非常的激情的，有激情的一段，就是这样的。 哦，真是太漂亮了，声音那么干净，那么纯净， 谢谢 其实跟我们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个玛丽的声音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和我们这个录音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 是，是， 而且以前呢我们一直是认为这种美声嘛哈，都是那种很凹在里面唱，或者是那种声音很厚的，其实我刚才听你唱的这个音色特别美，也不是那种特别厚的，很单的，其实是 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所听的这些声音呢、 啊、 都是从录制出来的声音， 对、 你说他经过了录音的处理， 录音的处理，其实真正这些大师，因为我现在也是在做很多跟大师班就有关系的这些事情，所以说接触一些全是现在世界顶级当时黄金时期的跟帕罗蒂时期的这些同名的这些大师，和他们接触也和他们聊这事儿，就是说他们都跟我说，就是说其实声音就是要漂亮，干净清楚，而不需要浑厚那种声音，他说那种声音全是录制出来的声音， 是加了立体声吗？那当然 立体声它录制出来的，所以听起来很过瘾，耳机听起来很过瘾，但是真正现场都不是这个声音， 不是 包括 我们人的声音 穿透力， 就是说这个声带发出来的声音都是很薄的，不是会特别那种浑厚的声音。 那有没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声音偏薄，然后欧美的那种歌唱家的声音他们就是更加的立体更加厚呢？低频更多， 会有一些，比如说 有区别吗？ 比如说这个人种上可能有些区别，比如说俄罗斯那边的产比较是 大号的多， 然后是低音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意大利那边就是比较男高音的，西班牙男高音比较多一些，女高音比较多一些，还是会有的。像我们中国呢也是东北的，我是东北的，东北北方那边就是产那些中音呐、号大点的多一些的，然后南方的可能是， 我就南方人， 就是说号小一点的， 很婉约的， 对， 声音很纯净的， 但是这个呢，说就是我还得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并不影响我们的声音的穿透力，因为刚才咱们听众在这个话筒，我是通过话筒的嘛，但是呢，如果大家到了现场，去听， 对， 你会听到不同的声种给你带来的那种不同的这种音色的变化， 美感。 另外，我们主要是我们练的就是 不和麦克风， 对，不用麦克风， 就离开麦克风， 嗯， 练的都是说真声， 嗯， 让它传递， 对， 所以说谁有真功夫，就要听出这个人的声音穿透的如何，嗯， 是 听得清楚不清楚， 对， 观众 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了。 对对对对，我们不掺假的， 嗯， 对， 这掺不了假， 掺不了假， 这绝对掺不了假，所以我们都非常害怕什么感冒、生病、身体状况，这个有时候对我们这种职业的歌剧演员来说，我们是非常的要保护自己的， 嗯， 就是比如说平常。就是可能应酬的绝对是不能很多，然后平常我们要生活非常的自律， 要休息好， 非常的节制， 嗯， 吃东西睡觉， 嗯， 包括有时候甚至有一些我们可能也不会过多的去大声的喊叫什么的， 嗯， 因为这个对自己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负责任，也是对观众的这种负责任， 因为档期都已经安排好了， 是 到那天你一定要上场的， 一定要出声的， 嗯， 就对，所以其实我们， 嗯， 对于我们来说哈，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小众的群体， 嗯，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跟观众分享我们的一些生活， 嗯， 其实我们是，其实我认为歌剧演员在演唱中我们其实是一种也是那种匠人的这种， 嗯， 包括我们其实我们是一个做学问的， 嗯， 其实我们是做学问的一个艺术的领域， 嗯，对， 因为你必须要研究这个音乐， 嗯， 研究语言，嗯，研究 我们是学无止境， 学无止境，真的。 就是我现在已经唱了将近 五十多部 歌剧了，嗯，因为我在国外已经40多部了， 嗯， 然后回国以后， 在国家大剧院又 唱了，在大剧院唱了20来部，但是有很 多 是重复的歌剧， 嗯， 唱这些歌剧我，但是我觉得学无止境， 嗯， 还得学，继续唱， 嗯， 因为这个唱歌的这个生涯会很长，可以到60， 嗯， 或者唱好了可以到70， 对。 所以说一定要把这声音保持到最新鲜的状态， 对， 就是很难的， 是， 但是你将来还可以唱男低音吗？再往下走一下， 嗯，这个就不认了，因为现在比如说这个就我们这经常聊天的多明哥， 嗯， 多明哥的音色特别好听， 对呀， 但是呢 他不就是男高音， 他是男高音，但是他改为男低音以后，男中音以后 也很漂亮， 这个国外就不特别认他了， 是吗？ 所以说的多明哥这个Domingo， 但是一般都把这哆都去掉了， 嗯， Mingo， 它就叫 Mingo 了。 嗯 ，Plus Mingo，Plus 哆 Domingo，Plus Mingo 的。 为什么呀？ 就那个哆都学，因为它没有高 音 了。 啊，嗨， 这个开玩笑，开玩笑，嗯。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个这个阵容啊， 嗯， 非常好。刚才我听了一下的咱们这个放的视音频，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两组的阵容都要比这个， 嗯， 这个放的这个音频要好。 哇， wow ，对， 首先我们这组那个 A 组的，就是说， 嗯， 国外组的，这个男高音就是我们的石以杰， 石以杰， 石以杰， 嗯， 那他唱的游刃有余， 对， 尤其这个 九个 嗨 C， 九个嗨 C 游刃有余， 他唱了嗨声 C， 然后他 嗨声 C， 对， 后面 还有 嗨调， 还有嗨声 C， 哦，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嗯，我把我这个《军中女郎》这个歌剧的处女作， 嗯， 我留给大剧院，真的，他是别人邀请的很多次，他都没有答应， 嗯， 后来他就说我就留给大剧院，留给我们国家大剧院。我们国家大剧院真的给他把这个戏给做出来了，这次 我们都是处女唱，对， 这组的话呢，就主要是郭程程，我们这组的是郭程程， 嗯， 他的主打，因为那个男高音呢，就是我们另一组的男高，就是我们这组的男高音， 对， 可能没有石以杰那么唱的那么优秀，没那么优秀， 是意大利， 但是我们的郭程程是非常优秀的， 还有大家要去听刘松虎， 听我的绕口令， 对， 因为我这个这个角色里的很多绕口令， 嗯， 是吧？拉达扑啷，拉达扑啷，拉达扑啷，拉达扑啷，这个说的我舌根子都硬了。 是因为这个对于男中音来说是比较难的， 嗯， 因为他们男中音的这个声带啊都比较长， 嗯， 然后像刘虎哥呢，这个个子什么的，他都因为我们这个歌剧导演排的非常有意思，他让我们上蹿下跳的。 嗯， 对， 各种的非常快的这种调度什么的， 动作也很大。 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比较这个怎么说呢， 嗯， 还是比较小巧。 嗯， 像虎哥呢，他人高马大，一米八几的，他对他来说是非常的 然后但是呢我们两个这个搭配我觉得非常有趣， 嗯， 因为就是两个这种极端给大家 父女俩 对、嗯、给他一种视觉的这种冲击， 嗯， 再让我们俩这个声音我觉得也是我们俩声音都属于那种亮的， 嗯， 就像刚才我跟虎哥聊天，我第一次听虎哥是在国家大剧院的那个图兰朵、嗯，虎哥唱乒乓乓里边的那个男中音， 哇、wow ！ 我第一次听，我说我这个，我说这个我不认识虎哥，当时 终于对上号了。 对，我说我这个男中音好，声音非常的传，就打耳朵。嗯、用虎哥的声音呢，他也不属于那种大号男中音。 一会儿我们来听一听，这位男中音 对 来为我们现场演唱两句。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稍后马上回来。 美工华彩，悦享新春。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领衔丹麦国家交响乐团3月14日登台国家大剧院，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铿锵旋律激起滔天巨浪，丹麦作曲家尼尔森第5交响曲，动人音乐勾勒童话王国，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加盟演绎郭文景经典作品《山之祭》，彰显山河磅礴，颂赞生命可贵。详情请咨询6655000。一场兵营里的爱情闹剧，9个 Hi-C 的极限挑战。国家大剧院制作多尼采蒂歌剧《军中女郎》，马埃斯特里尼亲情指导，优雅抒情旋律，尽展浪漫主义歌剧之美，幽默诙谐剧情，捧腹乐享起歌剧之趣。现代版解读，打造青春时尚气息，冰雪舞美失效，开启雪国秘境之旅。玛丽娜·蒙索、石以杰领衔青春活力阵容，3月14日至18日，《军中女郎》开年巨献。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石以杰的名字，我们都非常的期待石以杰在这部戏当中为我们带来的9个 Hi-C、 嗯、 生 Hi-C。 啊，他有一个，对， 他有个，这下面一个就是第二个咏叹调的时候有个声台戏， 对， 这是原作当中就有的，还是他又 自己加的 、啊、 可以加的 、嗯、对， 这是展现实力。 对，前段时间我们排练的时候他唱了一遍他的阿米萨米这个咏叹调，就开戏的，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录成视频了、 嗯、 视频都是发到朋友圈的微信朋友圈、嗯嗯，朋友圈刷爆了， 太厉害了！ 嗯，估计会来很多 他的粉丝， 对他粉丝，对、 嗯、 对。 其实这部戏对他来说也是，的确是很有意义反不同的，因为他我记得他说是，首演是在2007年的时候，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那一版，他那时候就在维也纳。他特别去想听他的男神叫弗洛伦兹的、 嗯、 对他的现场，然后4月1号那天首演，他早晨8点半就去排队买票了，当时他前面已经有3个人在排队了，人家都是有备而来，带着躺椅啊什么的，他什么也没带、 嗯、 然后整个就站了一天，因为怕位置没了，然后厕所也不敢去，最后终于买上了一张站票。嗯，对，他也是非常的热爱着这部歌剧，那这一次终于盼来了首演。他说呢，经常有人邀请他在音乐会上演唱《多么快乐的一天》，他都拒绝了。 是的，他也跟我这么说过、嗯、 对，因为他想把他的这首咏叹调的第一次在军中女郎全剧的那一天 对 来演唱，所以他等于是也是等了很久了。嗯， 对，我也是没有想到我们国家大剧院会排这部戏，我当时接到这个 邀请 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我就是因为我这人本身性格也很直接、 嗯、 我就笑了好半天， 嗯，笑了好半天， 真的，罗平给我打电话，他们项目组的人，我就一直在笑，他们也觉得怎么这么高兴，我确实、 嗯、 因为这个戏太，就是因为我们 也太喜欢他， 太适合你， 对，适合我，主要是就是咱们演员有时候是被动的， 嗯， 但是你遇到 谁来找你， 对，你遇到一个好戏、 嗯、 就是能发挥自己的又好的， 嗯， 不容易、 嗯、 说真的。 我们等了半天了，索尔皮斯的刘松虎、 嗯、 来自东北的男中音、 哎、东北那嘎达呢那个我再讲一个就是说排练的一个小故事。今天呢我们因为我们都说的是法语嘛， 嗯， 然后外国我们有很多外国演员嘛，然后说那你们说说中文吧， 嗯，用中文说这一部歌剧， 不是，就是说加点中文台词 念白 咋的， 然后他说那是加什么呢，我说加点东北话吧干啥 咋地 咋地， 然后呢嘎哈咋练好了、爬上台演出嘎嘿就错了嘎嘿、 对对对， 就挺好玩的、看到外国人说中国话、又说东北话、挺好玩的， 其实也挺符合这里面的喜歌剧的气氛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给我们来两句真的吧。 那咱们来两，咱们得咱们大家 唱吧，绕口令，我们来一段绕口令、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Ra ta plong ra ta plong ra ta plong ra ta plong ra ta plong ra ta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这个仿军号， 就是叫军号的 rata plong rata plong rata plong， 就像咱们咚不咚不咚不咚咕咕咕咕，就是那种 军鼓 军号， 就是有那个感觉。 对， 然后就是说他这个歌的意思就是，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歌，我们属于军人的歌，是这个意思。 他刚才起快了，他好唱，他就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plong， 我 rata plong rata plong rata plong， 我 的你这个音多，音在变化， 我全是 r 的变化， 指挥就这么。快 我们下面来听一段玛丽的军中歌。为您介绍的国家大剧院版本的《军中女郎》，那么这部喜歌剧呢，特别邀请的是马埃斯特里尼来指导，是一位著名的歌剧导演。之前他也为国家大剧院导演过 唐帕斯夸莱、塞维利亚理发师爱之甘醇都是出自他手的。 这个爱之甘醇和唐帕斯夸莱都我都跟他合作过。 哦， 对，非常好的一个导演。 嗯，那这一次呢，据说他的舞台也特别漂亮，具有奇思妙想，呈现的是冰雪的场景。 冰雪场景主要扣在我们这个冬奥会。2022年的冬奥会上， 我还以为这次即这个冬天北京没有雪，给大家弥补一下，来国家大剧院看雪吧。那在服装方面也很华丽，是有那种宫廷的华美的礼服。我看海报上公爵夫人大衣用的是电影101条斑点狗里面的那件满身都是带斑点的长大衣 皮草 那款， 嗯、 是吗？ 皮草。 他们的衣服非常好 看，这回老奢华了，皮草都是。 嗯、我那衣服就是一个军服。 嗯，我第一幕是那个军服，不是军服，第一幕是那种滑雪服。 嗯， 然后第二幕开始，我穿的都是很漂亮的那种蓬蓬的裙子。 哦， 嗯， 就是他把故事的时间呢设定在了20世纪50-60年代。 嗯， 对，对我中间还会有这个稍微，我们这个应该是第一次做，就是。我中间的一个玛丽她上课的、上声乐课的一个片段，但是我把那个片段也不是我改了、就是我们的指挥包括声乐指导和导演都觉得把他的那个音乐的演唱风格设定在1960年左右的这种60年代的这种、他们当时那个欧洲的那种就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期的那种风格吧，不算是古典的、但是就是60年代的那种欧美的音乐风格。就像什么法国那种 Edith Piaf 或者是披头士啊、或者什么，就有点那样。 那么这一次玛丽还有一只宠物，是一只白熊。这白熊是由人来扮演，出现在舞台上。 由人来扮演， 他还有唱词。 他没有。 哦。 但是他就一直跟着玛丽，他是他从小的一个玩伴 。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小玩偶宠物。那今晚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的多尼采蒂的喜歌剧《军中女郎》，也特别感谢两位主演郭澄澄、刘松虎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介绍了这部歌剧。这部演出的时间是在3月14号到18号，二位的演出时间呢，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我们俩是15号、17号。 15号是对，15号、17号。 嗯，是两组， 对 ，A B 组， 对， 也让我们预祝《军中女郎》演出成功。 谢谢。 我是云云，下周日晚上9点，国家大剧院节目将继续为您介绍近期的精彩演出。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周末夜现场，祝您周末快乐。进口家居新风尚，立快生活，专注进口家居用品20年，足不出户畅享全球好物。3月2日至11日，立快国际家居购物节万柳华联璀璨开幕，进口家居用品优选立快生活。 北欧华彩，悦享新春。指挥大师法比奥·路易斯领衔丹麦国家交响乐团3月14日登台国家大剧院，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序曲，铿锵旋律激起滔天巨浪，丹麦作曲家尼尔森第五交响曲，动人音乐勾勒童话王国，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加盟演绎郭文景经典作品《山之祭》，彰显山河磅礴，颂赞生命可贵。详情请咨询6655000。一场兵营里的爱情闹剧，